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马赛克壁画和马赛克壁画分别建立在两江岛一些单位。两位伟大领袖的太阳像马赛克壁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渊源坑蒙生产事业所、于平林山事业所和云兴郡大武社川工人区落成。塑造两位伟大领袖和蔼形象的马赛克壁画建立在云兴郡大夏里、大黄丹马铃薯研究所、上苍林山事业所、龙夏林山事业所和甲山郡三一合作农场。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分别在上述单位举行。